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朱茵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管理者在进行工作分配时会考虑哪些问题。作为管理者，我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将工作进行分解和授权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是否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？对于不同的工作类型和工作场景而言，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也不尽相同，但总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可以抽象出来供我们参考。今天我就和你聊一聊管理者在进行工作分配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。一般情况下，管理者会倾向于把重要的、困难的工作交给自己信任的人。这种信任包含了对他的了解程度，对其工作态度和能力水平的肯定。也就是说，你需要做出判断，接到任务的人到底能不能全力以赴把事情做到最好。然而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信任不是短期内便可以建立起来的。那么，在没有建立起充分信任的情况下，我们该如何分配工作呢？第一点，建立参考基线。当和一个人没有任何直接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方评价、个人履历以及该员工做过的项目或产品来衡量他的能力。如果我们对该员工做过的项目有所了解，或者他得到了曾经与之共事过的人的大力推荐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参考基线，用来评估他是否是完成当前任务的最佳人选。第二点，问对问题比正确答案更重要。把任务交到员工手里之前，要和他进行充分的沟通，告诉他任务的详细情形，看他会问出什么样的问题，提出哪些想法。这些也是评估一个人能否胜任工作的重要标准。问对问题有时候比给出正确答案更重要。沟通的时候，要看他的问题和想法是否会尽可能地考虑所有的情况。问问题和提想法之前，是会去调研还是直接去做一些想当然的假定？在你给出反馈意见或者指导性建议之后，他的反馈是什么？又会问出什么样的问题？提出哪些想法？这些都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评估他是不是真的了解任务的状况，有没有综合去考虑任务中的问题。第三点，工期估算。估算完成任务的工期是分配任务中必不可少的环节，你可以让接受任务的员工试着去估算，需要多久完成，大概什么时候完成，需要什么样的资源等。如果他是个思维缜密的人，就会去考虑完成这个任务的所有相关问题，开发工作量是多大，会不会依赖其他人的工作，有多少沟通成本，技术难点是什么，有没有现成的方案，系统框架是什么，后期集成和测试的时间成本有多少，综合考虑后再给出一个相对全面的时间估算。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任务能够更快完成，所以员工给出的一个短平快的工期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，但如果他很多关键因素都没有考虑到，那这就是一个过于乐观而不切实际的估算。即使他给出了承诺，也不可能按期完成，因为对方并没有真正的理解问题的复杂度。如果一个人不能花费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自己未知的部分，我们很难放心地把任务交给他独立完成。第四点，执行力。执行力也是我们在分配任务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。工作中有一些人，他们的沟通能力、计划能力都很强，但是执行力却比较差，或者没有粘滞力，执行过程当中容易遇难就退、虎头蛇尾。这样的人，不论项目初期多么细致周到、井井有条，最后总是不能按期完成任务，或者工作成果与自己初期的规划有很大出入，甚至代码里有很多 bug。这些人属于能说但不能把事情做好的人，难以托付大事。如果你的项目中有重要的任务，切记不要交给这样的人去做。第五点，后期维护。完成一个项目并不意味着项目的结束，很多时候项目上线了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维护工作，这包括了 bug 修复、排查用户反馈的问题、完成后续的迭代开发等等。于是你需要去观察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自觉地维护产品，有没有责任感，会不会推卸责任，出了问题能不能第一时间冲到一线解决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品质，也是你判断他是否能够承担更重要任务的参考。当一个员工的项目越做越好时，我们也会很愿意将任务交给他，并提供支持和帮助， 反之，如果员工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，这样就算扶上马也会一程都送不出去的人，带起来就会非常费劲，也很难承担重要的任务。另外，在分配工作的过程中，你还需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。首先是如何对待职场新人。一些职场新人很有潜力，但经验不足，也许他们在项目初期有很多地方考虑的不完善，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否定他们的工作。如果你可以耐心的花些时间悉心指导，他们可以快速的学习并且进步。其次是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的员工分配工作。管理者还会遇到各个类型的人才，有的技术强一些，有的协作好一些，有的慢性子，有的做事比较急躁。在分配任务的时候，你需要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安排不同类型的任务，并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，扬长避短，才能发挥人员的最大效力。比如有的人干活比较慢，但是慢工出细活，做出来的东西出错少，即使有错也能快速定位，搞清楚原因。而有的人手快，可能早期代码错误多一些，但是能够快速迭代，不断改进，最终也能做出稳定的线上产品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可以把线上产品的改动交给慢而稳的那个人，把需要快速迭代开发的产品交给能快速出结果的人，最终两个人都可以变成项目的核心人员。最后还要注意大项目的工作分配。以上我介绍了在员工独立完成某项任务的情况下，分配工作时要注意的问题。如果遇到了大项目时，你分解后的项目需要一个团队去协作完成，作为管理者的你应该怎么做呢？这时候你就需要指定一个团队负责人了，这个人也同样要具备分配任务的能力。很多事他不再是亲力亲为，而是采用文本提到的方法，把需要完成的工作分配给最合适的人，团队成员通力配合才能把项目做好。文章的最后，我来讲一讲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问题。我们在分配任务给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也在分配任务给我们。我们在别人身上寻找某种品质，别人也在我们身上寻找类似的东西。如果你希望承担更重要的任务，成为有担当的人，一方面需要提高自身的能力，发挥自己的特长，另一方面就是成为一个有态度的人。拿到一个任务，能不能全力以赴把事情做到最好，这些东西不仅仅会决定一个项目的成败，更重要的是打磨我们自己的心性，让我们在别人的眼中成为一个可以托付重任的人。总结一下，今天我首先分享了在没有建立起充分信任的情况下，我们该如何分配工作，这包括了建立参考基线、问对问题、估算工期、是否具备执行能力、后期维护的时候能否尽职尽责等内容。之后我还分享了如何对待职场新人，如何针对员工的特点分配不同类型的工作，如何分配大项目等问题。你在分配任务或接受工作的时候会考虑或提出哪些问题呢？可以在留言中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成长。感谢你的收听。